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赞美诗，荣耀三一神，第三页手册。赞美诗，荣耀三一神。万军之耶和华，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宇宙出宇宙中独一的真神，你是圣洁、公义、慈爱的神，你是荣耀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你的粮袋通遍天下，你的言语传到地极。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用你的智慧造成，遍地都满了你的丰富。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你手所做的工，我们按着你的形象造了我们，又将生气吹进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了有灵的活人。阿爸天父，新年伊始，新的起点，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你是全能的神，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的能力充满了宇宙天地。天父，我们感谢你，软弱的你加能力，疲乏的你加力量，凡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新的一年向主献上感谢，感谢你顺服父神的旨意，谦卑自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感谢你给人间带来了悔改的福音，感谢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了你众儿女的罪，将我们从罪恶捆绑中解救出来。从此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披上主耶稣基督的义袍，我们从此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与神的国有份。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圣灵在2023年继续带领我们，带领林肯路教会， 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求圣灵继续更新我们，改变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成为神荣耀的儿女，能承受从神而来一切的丰富，使我们得能力来荣耀神，见证神，在你面前蒙你全备的恩典与祝福，使我们也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把今天主日正道环节交托仰望你，与牧师，你与你的众百姓同在，求你加给你仆人力量，刚强放胆传讲你悔改福音的大能，求你高他的口，除去魔鬼撒旦一切的搅扰和拦阻。我们也祈求神圣灵除去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骄傲，以一颗谦卑的心，敬畏神话语的心来领受从神而来的道。愿一切的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天上的父。我们这样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会众坐下。 请会众翻到活页第四页。活页第四页。Reading the Holy Word of God， 宣读圣言。我们今天要读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一到十七节。We will be reading from the book of Exodus, chapter 20, verses 1 to 17. 请会众起立，我们以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到宣读神的话。With a heart of fearing God, let's read the word of God. 我天龙读黑字，然后请兄姐妹念第一到第十。Children, you'll be reading from verse 1 to verse 10. 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I'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slavery. 一二念。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并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女，以及他一切所有的。以上是神圣话语的宣读，请弟兄姐妹坐下。我们继续翻开活页第五页，唯独靠着恩典来到神至圣的面前。By the grace of God, we are coming humbly to the presence of Jesus Christ. 活页第五页 ，page number 5。你是否愿意诚心诚意在神面前悔罪 ？Are you willing to sincerely repent of your sins before God? 请会众回应。请你全心全意地祈求主。Pray to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soul. 请会众回应。 我们虽然天父，我们全心全意地承认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常常得罪你，不仅因为我们所做错的，愿你的爱也我们所未有所的。我们也 请会众用一段小段的时间在神面前，刚才借着宣读神的话语，这段诗歌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祷告。请会众安静片刻，在神面前祷告。Children, please pray for yourself. Any sins that come to you that you have sinned against God, please use this time to repent, sincerely repent before God.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翻开火焰第六页， Please turn to page number six. 赦罪确据。我们在神面前悔罪，我们要相信神的赦罪的确据，不是相信我们自己的祷告，相信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请翻开火焰第六页，你相信神的赦罪之恩吗？你愿意继续的跟从主吗？Do you believe in God's forgiveness of sin? Are you willing to continue following the Lord? 请会众回应。 我们相信，我们愿意，求主帮助并坚固我们。 请同心诵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Please read together 1 John chapter 1 verse 9.请会众起立，请你们与我心连心，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在上帝面前做，会整个会众来认罪代祷，并接受主的赦罪确据。Let's pray with me in one heart. Humbly come for confession of sin and the pardon assurance of our sins.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诚心诚意地承认我们的罪恶，我们的罪恶常常在你的面前，我们诚心承认我们是在罪孽里所生的，在我们的母胎的时候我们就犯罪，我们常常得罪你，我们享受最终的之乐，我们在思想里，在内心任意妄为，我们在行为言行举止从脚掌到头顶方方面面，我们都承认我们有罪了，我们喜爱犯罪，我们真的得罪了你，我们在你眼前行了这些恶，以致你责备我们的时候显为公义，以致你判断我们的时候显为你的清正，所以我们只有单单的专心仰望你的怜悯与慈爱，按照你丰盛的慈爱，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与罪孽，借着耶稣基督大能的宝血洁净我们，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天离地有多高，你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我们谦卑接受你自己给我们的赦罪的恩典，你不计算我们的恶，不厌弃我们，你愿意扶持我们，你愿意帮助我们，你愿意坚固我们，你使我们能够有力量不断地远离罪恶，痛恨我们的罪恶，你要引我们继续走成圣的道路，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奔跑，向着耶稣基督的标杆直跑，向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你的怜悯、你的宽容，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于宝座上的三一真神，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以感恩的心来到，把荣耀归给主。我们唱荣耀颂 ，Let us sing with a joyful heart, thank Him for all the sins we have forgiven by Him, and we have the pardon of assurance in our heart. Glory be to Father. 活页第六页，荣耀颂。一切荣耀归给我们三一真神。会众请坐。紧接下来是牧者代祷，请翻开活页第七页。感恩与代祷事项，感恩与代祷事项。Please turn to page number 7, Prayer of Thanksgiving and Intercessions。今天牧师要带领大家一起在神面前做两个祷告。第一，我们是要看向上的第二项，感恩之祷。我们为着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紧接下来，我们要为着这事情在神面前情实迫切的仰望，祈求他的恩典与帮助。就在2023年里面，求神继续的带领教会回归圣经本身，神自己的方向跟旨意，愿神自己落实他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愿神自己掌王权，愿神自己使人归向神，回归到神的面前的主权之下。我们要做这两个祷告，请你们与我一起同心祷告。Children, please turn to with me to page 7. We will be praying for the outward, a thanksgiving to God about Jesus Christ in 1b, and also.For the inward, if we pray for the church, the back to the Bible, and the God direction for our church, ask God to fulfill what He has done and will be continuing doing in our midst. We are in front of God, in front of God, to pray. We are in heaven's Father.我们在你的施恩面前献上我们两个的祷告。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耶和华神，你是至高无上独一的上帝。你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你叫一切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因耶稣基督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因此我们献上感谢，你救赎我们从黑暗里，让我们眼睛得看见，使我们重见光明，引导我们走你的义路。我们为这事我们献上感谢。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拯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神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 are GodExalted high above every single God, for you are the true and living God. Lord, your name is above every single thing. Your name is above all the heaven and earth, under the earth, and every tongue shall acknowledge that Jesus Christ is Lord. To God the glory, to all the Father, from now and forever.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 open our eyes to see, for we are blind in darkness. We walk in darkness.But you save us, redeem us, that we can walk in the light. We have become your children today. And besides you, there is no one else we can really by redeem except by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Lord, we lift up all the praises and glory to thy name, for you deserve all the glory. 主，我们献上一切的荣耀、感谢、赞美，因为你是配得的。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祈求你，求你眼目顾念这间教会，求你眼目顾念这间教会，你的心在这个教会里，你自己已经清楚显明你自己的心意，在这教会要回归圣经，在整个教会的圣工方面，方方面面要回归圣经。我们求你亲自的落实你自己的心意，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教会里，使人的心完全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使人的心完全愿意回转归向真神，使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每一个踏进教会里都知道神在我们的当中，神自己要成就神自己的旨意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眼睛得看见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你自己把这个教会恭敬交托，把这一年2023年我们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全能的手成就你自己的事情。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r direction in this church. That this church, you want this church to back to the Bible. You want this church to be under your sovereignty. You want this church to be totally be come back to you, return to you as you are true and living God. Lord, we pray in one heart that all the ministry that you'll be doing and will be doing in the future, that Lord, you do it and you accomplish according to your time and to your will. That everybody will rejoice in you, that we see that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Everyone who step into this church know that you are in our midst. Lord, we lift up all the praise and glory to you. Let your name be glorified. 我们将如此恭敬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Amen. We will continue to worship God. 这时刻我们要看2023年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 Today we will be focusing on what is the message of God given to us in 2023. 很难得我们1月1号是在主日。It's not easy that the first Sunday, the first Lord's Day is fall on Sunday. 今天不讲约拿， we are not going to discuss to learn about Jonah. But God has given us a very special message, a special message. 今天的信息你就可以看见神开始要给我们知道，神还没有做事之前，神的话语必定先临到我们。God always will let His words reveal to us before God start to do His will in our midst. 所以我请弟兄姐妹特别的留心听，今年神要在我们当中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神在我们当中有什么样的心意要向我们显明。今天我们会看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22到26节。Today's scriptures is taken from the Gospel of Mark, chapter 8, verses 22 to 26. If you are ready, 能预备好，我们一起来要站起来，我们要念神的话，请你们站起来。请小朋友们，你们念英语的；弟兄姐妹，中文的，你们念中文的。我们一起来到，把神的话一起念。马可福音第八章22到26节，会众一起来，一二念。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吐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 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以上是神所默示的话，是无误无谬神圣话语的宣读。我们读经到此，请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我祷告，求神今天在第一个主日向我讲话，向我说话，因为我们在敬拜上帝，他是真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求神让我们心得看见，耳朵听见，明白，回转到神面前，为自己为我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主，当我们宣读你话语的时候，你话语打开就发出亮光，你让我们看见真光。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是真理。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仰望你帮助给我们一个受教谦卑的心。求你在这个时刻，在这敬拜的时刻，来到聆听你话语的时刻，让我们的心得敞开，明白你真道，使我们能够明白你在2023年的心意，在我们教会，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求你赐福所讲所听的每一个人，蒙你大大的赐福，愿你旨意成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会众请坐。神有时候很难去让我们去理解，我们可能理解只是一部分的理解。十二月份对牧师来说是忙得不得了，但是在这么忙碌当中，上帝还是不放过我，因为神在一个多月前已经让我慢慢去看重这经文。我大概用了两个月时间寻求神。圣诞节你要我讲什么？新年你要我讲什么？如果没有，我就讲愿了。神在圣诞节让我们学习玛利亚的尊主颂，敬拜我主我的救主，你们还记得吗？盼望，你们还记得一点点？盼望，求神帮助。今年今天是神的主日，2023年第一天，神要我们来敬拜他。神今天给我们这个信息，一定有目的。因为我在几个月前要求神引导我们明年2023年要怎么走，我们还是在大方向回归圣经，回归圣经还是大方向，但是每一年有神自己不断的不同的引导，所以可见的神给我的信息跟在一月七号你们变如神的进食祷告的信息完全混合在一起，所以你大概可以看见到神到底在这2023年要我们做些什么，要我们准备预备好什么。我先给你们打一支预防针，2023年是一个艰难的一年。 2023 this year is a very difficult year, is a year of war. 今年是一个打仗的一年，神把我们召集在战场上，今天就是我们在战场上。到底谁可以打胜仗，谁可以打败仗，我们就要看今年。你会看见有不少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当中，神一定先把话语吃下，然后才引导。我这里不是先知，我不是讲预言，请你们不要误会我。每一个讲站在讲台又是神的仆人，一定有先知的功能，传讲神的话语。神一定先预备他的百姓，他将要做什么，神要预备我们。 我说今年12月份的时候特别忙，我最担心的就是要查考四本福音书里面的四本书。这四本福音书里面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难讲解的事情。如果了解圣经，四本福音书里面是最难讲的信息。因为要了解耶稣就讲什么话，是你必须要了解旧约，了解新约，才能够好好了解福音书。神给我们的信息，今天我们会谈两种眼界， two types of vision。 Our focus today is two types of vision， 两种眼界。我们会看三点。第一点是我们看语境，单单牧师要了解这个语境已经查考了好多的时间，综合了大概很多种的材料去理解，去祷告，要把整个的事情讲出来。单单要讲语境，它的背景，它的 context， 要讲3-4个小时，但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只有45分钟，所以我必须要浓缩，把重要信息带出来。因为没有办法了解语境，没有办法准确去解马可福音8:22-26。然后我们会看两个重点。今天这篇信息是自我省察，我先交代，这一篇信息是一个自我省察，不要看别人，不要看你左，不要看你右边的人，左边的人，不要看前面后面的人，看自己。This is a message of self-examination, children. All the teenagers and children, look at yourself, look at myself. This is speaking to me, not my father, not my mother, not my neighbor, not my friend. 不是跟任何一个人讲，是跟我自己讲。所以这个信息是自我省察的信息。刚才我们看的这篇圣经，福音书有记载许多耶稣基督做的神迹。阿们。是，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神迹在福音书里面。但是尤其是包括这个医治瞎眼的，这里呢其实是其中一个例子。耶稣也医治使人眼睛得看见，瞎眼得看见，这个不是新奇的事情。但是他的特别之处，你们有没有看见22-26？他特别之处在哪里？耶稣基督医治在这五节经文里面曾经有出现两次。他医治的第一个步骤问他，你看见了什么？然后再医治他多一次，你没有看见？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哎，耶稣基督不是全能的吗？那为什么要医治两次呢？是不是这个人有罪得不到完全的医治，还是这个人信心不够？你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你们刚才念的时候，你们感觉，哎，为什么耶稣基督医治两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手术失败无效了？哦，耶稣说，I'm sorry， 来，我们再来祷告，来，再来一次医治你，看见了吗？哦，看见了，对不起啊，有时候年纪大了哦，可能能力不够，不是很够，那 power is not so powerful， so have to heal 2 times。 No， He is Almighty God， 他是全能主。有没有人说阿门？全能主为什么需要做医治两次？是之前医治不好，那只有多一次。这个有点像其他一些医治大会哦，问你祷告，你好了吗？还没有好，哦，再祷告一次，还没有好，哦，再祷告一次，还没有好，你回去就会好了。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困难，到底要怎么理解？我要谈语境，如果不给你们了解他的语境，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好，来，我们看下个 slide。你们翻开圣经，请你们不要把圣经合起来，你们先翻开圣经。第8章开始，耶稣讲给4000人吃饱。你们跟着牧师来。Please follow me, children. Open your Bible. Open your Bible, please. I want you to follow me. Chapter 8, it begins with Jesus feed the 4,000. And 耶稣基督已经是给5000人吃饱，那是在第6章。Jesus has fed the 5,000 people in chapter 6. Starting from verse 30. 第六章30节一直到44节讲到耶稣喂饱5000人，有没有看见？第八章他喂饱4000人。好，紧接下来你看见法利赛人求神迹 ，Pharisees seeking a sign。In verse 11, chapter 8, verse 11, 你们看圣经，你们知道牧师在讲什么？必须要打开圣经。没有纸板的圣经，请翻开你们手机的圣经。但是你们注意，你们专注是在手机的圣经，请不要去参看其他事情，专心听听听。神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很重要的信息。紧接上来，你看见法利赛人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 ，the leaven of the Pharisees and Herod， 有没有看见？好，到接下来医治伯赛大的盲人 ，Jesus healed a blind man at Bethsaida。然后你看，接下来耶稣彼得认耶稣为基督 ，Peter confesses Jesus as the Christ。然后最后耶稣预言他的受难跟复活 Jesus foretells hi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好，这整个第八章，这整个第八章。好，我们回到去22到26节。马可福音是四本福音书最短的一本书，最短的一本书，但是马可的写作非常非常特别，也非常独特。 Mark has a very special way to write his gospel。We have to learn. Though the Gospel of Mark is the shortest among all the four Gospels, but Mark is a very unique author.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作者。他写作的时候，他写22到26节的时候，其实22到26节是一个比喻，是一个比喻。而这个比喻不是一般我们福音书所认识耶稣讲的比喻。这个比喻是一个预表性很重的一个比喻，预表性很重的一个比喻。This is a parable, but this is not an ordinary parable. This is a parable of full of symbolism. It's a very strong parable with a symbolism. 所以可能对当家来说是很深的。这个其实是真是很深的，马可写的不是一般的写作，他写的是很深的一些真理，所以这个是一个比喻表性的比喻 ，is a parable of symbolism。那理解比喻已经很困难了，比喻是很难理解，但是比喻里面它一定有一个中心的真理，一定有一个中心真理。In each parable, there must be a center truth。有一个中心真理，所以必须把这个中心真理被提出来，把它抽出来，在中心真理提出来过后，我们就可以放大来看到底要讲什么。所以这个不是一般的比喻，这个是一个预表性的比喻，所以它有一个中心真理，而这中心真理就是要表，马可就要表达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极其重要的一个伟大的信息。There is an important,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great message from verses 22 to 26. 为什么耶稣要医治两次？好，这个是第一点。我们看第二点来。第二点，马可的写作不单只独特，马可整本马可福音有很多的经文，它是用一个我们叫做三明治的写作方式。三明治，你们知道三明治吗 ？Sandwich， 两片面包里面加了馅料。好，这片三明治好不好吃，不是取决于那片面包，当然面包很重要，上跟下，最重要是里面中心放的是鸡肉呢，还是龙虾肉呢，还是鸡肉？还是红烧肉，还是什么肉？最重要是里面到底放了什么。所以他用了一个三明治的方式来到写下这个22到26节。Mark used a sandwich pattern to write the verses 22 to 26. A sandwich method. 好，在神学来说，我们说这个是个对称。结构，对称结构就是 chiastic context， a chiastic context。好，你们看，不晓得看得清楚吗？好，我稍微给你们看看一看，请弟兄姐妹你们看， 我放 A， 然后有 A prime， 绿色的跟绿色第一行跟第三行绿色的 A 跟 A prime， 中间的那个就是 B 就是这个就是三明治，就是我们说对称结构的语境 acoustic context。 所以 A 他说门徒缺乏了解，有眼睛你看得见吗？有眼睛你看得见吗？好，这个取决于经文14到21节，所以你们翻开第八章，就是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跟西律的教，就是在14到21节。好，14到21节有两节经文你们必须要注意，请你们一起来给我念17跟18节。好，你们预备好吗？好，请你念来17、18节，一二念。 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理由一个人呢？你们还是信心 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疑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好，这个就是 A。你看，防备法利赛人跟西律的教，就是出现在14到21节，里面有两节经文是非常重要，就是刚才我们念17、18节。There are two verses. They are highly important.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assage from verses 14 to 21. That is verses 17 and 18. And Jesus aware of this, say to them, "Why are you discussing the fact that you have no bread?" Do you not yet perceive or understand? Are your hearts hardened? 18节, having eyes, do you not see? And having ears, do you not hear? And do you not remember? 那个就是在 A。 好，我们看，紧接下来我们看 A prime， 就是在耶稣彼得认耶稣为基督。 We look at A prime, the green color, 绿色的。 Peter confesses Jesus as the Christ. 这个是27一直到30节。好，这里有两节经文你们特别要留意的，就是27跟28，请你们听我念27、28。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 Verses 27, 28. And Jesus went on his disciples to the villages and the Caesarea Philippi. And on the way, he asked his disciples, "Who do people say that I am?" And they told him, "John the Baptist." And the others said, "Elijah." And others, "One of the prophets." 好，第三个，我们说底层的面包。A prime 底层面包 ，A 是上面的面包，两片面包中间夹着。我说整名三明治里面最重要是核心，中间那个里面是什么馅料？我们看绿色的 B， 就是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博塞大的盲人 ，Jesus healed the blind man in Bethsaida。好，你看见 A 跟 B， 马可先告诉我们。你们看得见吗？你们吃还看不见吗？你们听得见吗？然后在彼得认耶稣的时候，你看，你注意看，在八章二十九节 ，Children look at verse 29. I know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今天的信息有点困难，但是需要去理解，不然的话不理解，我们就到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你是基督 ？And he asked him. Jesus asked him, "But who do you say that I am?" And Peter answered, "You are the Christ. You are the Christ." 好，答得正确吗？耶稣是基督吗？是，答得正确。好，紧接下来你不要先这么快就做结论。你看第31节，耶稣说了，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说这话，彼得就拉着劝他说，哦，来了哈，彼得来了。耶稣转过来对门徒说，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基督是主，这个时刻彼得只是部分的了解耶稣，部分。但是这个时刻，当耶稣继续说，我要受许多苦，我要被长老祭司跟文士弃绝，我要被杀，我三天要复活，彼得是什么？哦，感谢主，是吗？不是 ，No， 彼得，耶稣你不可以这么做，你不可以这么做。耶稣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彼得真是了解耶稣吗？他理解耶稣的身份吗？他不理解。来了，当我把这些事情串在一起，你就看见马可为什么要把22到26节放在中间。之前我跟你们说的17、18节，他说你们有眼睛看得见吗？你们不是有耳朵，为什么听不见呢？彼得他知道耶稣是基督，紧接下来他说，哦，不可以，耶稣不可以，不可以。耶稣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可见得彼得已经给魔鬼利用了，他要拦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故此我们要做一个结论，从这里 A prime 在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在中间那部分，22跟26。所以今年头一个主日，神就是要给我们听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非常伟大重要的信息，就是呢，耶稣医治伯赛大的这个瞎子，这个是一个比喻，是一个充满着预表性的比喻，是不能够去每一个字每一个去抠，不能够每个节去解释，而把它大意中心点取出来才跟你们解释。所以这里马可终极写作的目的，把这个三明治写下来，这个方式写下来，用它独特的方式，有一个意表性的比喻来写这个22到26节的目的是什么？门徒严重的缺乏，请注意听，门徒严重的缺乏真正的了解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他把这伯赛大的瞎子的这个例子紧密连在一起。我再说一遍，马可就是要把这重要事情解释出来，他用这种写作的方式要给我们看见，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彼得只是部分的认识耶稣基督是基督，然后他也是接着给魔鬼利用，他说耶稣你不要上十字架，这告诉我们这个瞎子被医治对门徒的理解能力，对耶稣的理解紧密的相合。 The purpose of these verses, the five verses, verses 22 to 26, is connected, related to the healing of the blind ma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who Jesus is. That means is understanding of who God is,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the knowledge of God. 我们认识神多少多深，到什么地步，到什么一个程度，我们了解多少。所以我现在已经交代了，可以讲有需要有34个小时把它背景讲完，我用了好多个小时，花了很大苦功，这篇信息对牧师来讲是很低，已经是没有力气了，花了好长的时间去研究出来，我有点投降，我说上帝，你真的是在心里面给我这么重的一个工作，但是神的话也还是要传讲。所以从里面我们理出两点，请我们弟兄帮忙。 下一个是这一个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系，因为这个门徒，耶稣的门徒，之前那个是来，这个终极的对象是给耶稣的门徒。终极的对象马可写的不需要给这个瞎子，是给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所以神就是要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基督徒，因为当时和马可的对象写作的对象不是给这个瞎子，是给这个门徒，耶稣的门徒。耶稣要透过这个瞎子医治瞎子这个例子来解释两种眼界， two types of visions， 有两种眼界，基督徒有两种眼界。所以我说今天是一个 self examination 的一个信息，今天是一个自我省察自我检讨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可能信主几十年，有些人可能信主好几十年，可能有些信主十年，有些信主五年三年。我们认识什么？我们真的认识什么？好，我们看第一个，下一个是来，我们看完已经，我们现在看两种基督徒，两种眼界。第一种模糊的眼界，模糊的眼界。We are coming to the first type of Christian， 第一种基督徒，他有一种模糊的眼界。我是说基督徒，我不是说没有信主的人。这个是指向门徒，是指向基督徒，是很清楚的这个对象。所以是个模糊的眼界 ，blur vision，blur vision。It's a type of Christian with a very blurry vision。第一种基督徒是眼睛模糊的基督徒，一个人还没有来到耶稣面前，还没有被主蒙召拯救，他眼睛是瞎的，同意吗？是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他的心眼是瞎的，谁弄瞎他的心眼？魔鬼弄瞎他的心眼，他看不见，每一天活在黑暗里，每一天走在黑暗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是这样。直到耶稣基督的真光照耀他，让他认识真理，明白真理，你是罪人，你需要耶稣。好，神把他的心眼打开，这是神做的工作。神把他心眼打开，他开始看得见了，他开始看得见了。所以我说今天讲的信息是给基督徒的，神让他眼睛打开，他开始看得见了。好，你们请你们看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你看见什么了 ？”And he took the blind man by the hand and led him out of the village, and he had spit on his eyes and laid his hand on him and he asked, "Do you see anything?" 好，耶稣吐唾沫。磨在他的眼睛上，这个是一个什么意表？这个是一种亲密的抚摸，亲密的抚摸。This is a close contact. Close contact is a close that is called intimate relationship. 这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跟他门徒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用唾吐沫来到摸他眼睛，抚摸他的眼睛，告诉他们，耶稣基督跟他门徒是非常有紧密的关系。It's a very intimate relationship, very close relationship.所以这个是个意表性。好，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东西。我是说新眼睛，新的，我不是说我们肉眼，我说我们灵眼，灵眼我们看不见，不论是什么是上帝，每天只是反对，一片漆黑。让神光照我们看见的。好，这个人看见什么？耶稣问他：“你看见什么了？”你注意看，耶稣问他：“你看见什么了 ？”Did you see anything？ 耶稣不是问他你有没有看见，你没有注意到，耶稣没有问他你有没有看见，耶稣问他你看见什么？就是他眼睛已经打开了，基督徒眼睛已经打开了，他看见，他看见什么？圣经说他看见有人，你们看二十四节，他就抬头一看。我看见的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所以这个人是看见，他看见人，他看见人。但是这个人他说好像树木 ，like trees， they like trees。 他看见这些人像树木一样，而且会行走，而且会行走。So children, what did the blind man apply to Jesus? He said, I see men, but they look like trees. They look like trees walking. 树木怎么走啊？树木怎么走？树木有脚吗？没有。他这里是告诉我们什么？他看见，但是他是模糊的。He saw, but he had a blur vision. He had a blur vision. 这个人看见，但是他是模糊的眼睛。他看不清楚，怎么回事呢？他看不清楚是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他看见有人在行走，他说这些像树木一样。好，我有个例子。Children, please listen. I use the illustration. 当一个出生的婴孩从母胎出生，他的眼睛其实是盖起来，盖着，然后慢慢的，因为光射刺激他的眼睛的细胞，他慢慢会睁开，一天开一点点，再过几天再开一点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生过孩子的父母应该知道，孩子出世时候其实是眼睛盖起来，可即使他眼睛打开，他其实看不清楚的，他不知道颜，他不知道那个颜色是什么颜色，他也不知道是大小，他也不知道尺寸，他看不清楚。出生的婴孩在母胎里不见天日，看不出，出生过后眼睛受到光的刺激，不断的受到光的刺激，他开始看到一点点，开始看到一点点，开始看到一点点。好，这个时刻我告诉你哦，是最每个大人都很开心。为什么？谁都可以抱他，明白吗？啥人都可以抱他，他不会去认，他不会认生，什么人都可以抱他，爸爸可以抱他，妈妈可以抱他，爷爷可以抱他，奶奶可以抱他，外婆可以抱他，外公也可以抱他，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抱他，不单只抱他，还会亲他。哦，太可爱了，这孩子是 baby， 太可爱了，可以亲他。有没有看过出生婴孩啊？你第一次抱他的时候说 sorry， you are not my mother。 有没有这样的婴孩啊？不可能嘛。哦，比如说叔叔抱他，哎，叔叔你可以抱我，但是你还没有去刷牙，你有口臭。不，他不能够认这个是谁，他认不清楚，他不知道，谁都可以抱他，你要亲他都可以。A newborn baby have a very slight vision, Tony. He cannot recognize who is his own parents. But when the light keeps simulating his visions, he will keep opening and see. You're able to discern a little bit a day by day, a little bit day by day. That is the newborn baby.所以这时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人耶稣抚摸他，吐吐沫抚摸他，他眼睛确实是看见，但是他是模糊的，看不清楚。所以这里就回到马可这里要告诉我们，17-18节，我不是给你们看见，你们不是看见我行神迹喂饱5000人吗？在马可福音第6:30-44，你不是看见我行神迹喂饱4000人吗？不是还有剩吗？剩12个男子吗？你不是看见了吗？所以你不是听见了吗？我不是常常跟你在一起吗？看见神迹怎么样？看见耶稣做的事情怎么样？一个基督徒刚刚重生，我们重生过后，我们的视野也是模糊的。每一个基督徒重生都过后，基督徒都是眼界都是模糊的。所以我们要福音的真光不断的照耀我们，福音的真光不断照耀我们。我们要神的话不断的刺激我们的眼界，不断的刺激我们，我们才慢慢可以看得清楚。所以这个是很宝贵、很宝贵的一个真理，有没有看得见？你看见吗？你没有看见。马可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一个很宝贵的真理：基督徒刚刚重生得救过后，我们其实的眼界是很模糊的， 我们看不准确，看不清楚。我们的新生命是有了，但是我们看的东西我们看不清楚。我们每天看见有很多树木，这些树木会走动的，这个就是刚刚出生的婴孩，刚刚重生得救，他看得见东西，就是这样。所以有两种反应，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哦，算了，我重生得救就好了，我有耶稣基督就好了，什么来上教会，我喜欢我就来，我有空我就来，我有空我就读圣经，我有空我就祷告，我喜欢我就祷告，我不喜欢我就不祷告，我一个礼拜来一次看教会，我已经很给面子了，知道吗？耶稣，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知道吗？啊，你给我救恩就好了哈，我的事情你不要管。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模糊的基督徒，这种就是模糊的基督徒，每一天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每一天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他不知道他自己做什么，他只是要救恩。你这样来，牧师说了很多遍，从我二月份讲到今天，来教会祷告，呼吁你们来教会祷告，做爸爸的，做妈妈的，带孩子来教会祷告。哦，我很忙，每个人都忙，牧师不忙，只有牧师最有空。哦，我不行，我住太远了。这些都是很好的借口。要长进吗？一个模糊的基督徒要继续模糊下去吗？要模糊到几时？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眼睛看不见，他会不会说，爸爸妈妈你不要用光来刺激我眼睛，我不要看他，我要长期就闭眼睛过生活，可以吗？有没有这样的婴孩？有没有这样的婴孩？没有这样的婴孩。每一个婴孩很自然的，神造他们的时候，他不断的光刺激他的眼睛的系统，他会要去睁开眼睛来看，来看，来看，到底这个什么世界？到底谁是我爸爸？谁是我妈妈？谁是我的哥哥？谁是我的姐姐？谁？我要认识他们。当一个婴孩开始认生了，你认为他可以随意给别人抱吗？不行。哦，你不要来抱我，你不是我爸爸，我会哭喊啊！哇哇哇哇哇！我要爸爸，我要妈妈。他不要给外人抱，他不要给陌生人抱，因为他认生了嘛。他认识了这个人，这个不是我的爸爸，这个不是我的妈妈。所以，一个模糊的基督徒，谁都可以抱他，知道吗？一个模糊过日子的基督徒，不想长进，不想来祷告，也不想过一个你神要他过的生活，他每一天只是要自由自在过日子就好了。主因之我有救恩，我告诉你们，时间到，今年是个打仗的一年。眼睛如果没有打睁开，真的越打怎么打仗？有一个人很喜欢这种模糊眼界的基督徒，有一个人很喜欢模糊眼界的基督徒，他很喜欢跟他做朋友。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撒旦。 对，撒旦。撒旦很喜欢模糊的基督徒，就是不要让你看得见，给你看见一点点就好了。总之，你知道你有救恩 ，enough， 够了，你啥都不管。我喜欢，我要做什么都可以，我要祷告也祷告，我要读经也读经，我要过什么生活，我要犯罪那是我的事情。这就是模糊基督徒，魔鬼最喜欢这样基督徒。你知道魔鬼会做什么吗？魔鬼会利用这一种基督徒。你看到有没有？你看到彼得是给谁利用？给撒旦来利用，利用撒旦利用彼得来到拦阻耶稣就上十字架。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请不要为自己来开玩笑。我说神今天给我们很重的信息，自我省察。我信主多少年？我到今天我信主了多少年？我认识上帝吗？我的上帝是什么上帝？我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认识这个神吗？把行动表明出来，我爱我的主吗？ 我在乎我的救恩吗？我在乎这个基督在我生命多少？我在乎他吗？ Prove with your action， 用你的行动证明给上帝看，你爱主到多少，你爱人到多少。每一天恍恍惚惚的过日子，随意的过日子，我们是不是要继续的模糊下去？我们在乎的是什么？我们在乎我们的钱，我今天要赚多少钱，我今天要挣多少钱。我在乎我的家庭过于上帝，我在乎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父母很重要。我是身为父母的，我要给我孩子很多活动，给他们越多活动越好，让他们学习很多，因为我要望子成龙，我要望女成凤，我要栽培他们起来。教会不需要这么样的纠结，有去就去，没有去没有关系。有时候甚至有些父母亲主日还让孩子有活动，主日一周不能够给上帝，上帝已经给我们六天，一个礼拜六天给自己的，礼拜天你还给上帝多那个时间过来，那孩子每一天忙得不停，忙得不停，忙活动，忙活动，忙活动，有没有栽培他的灵性？有没有栽培他的生命？他信什么？你知道他信什么吗？模糊的父母就会有模糊的儿女。你知道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个信息？神要保护他的儿女。这一场的属灵征战在今年里面，有人会打胜仗，有人会打败仗，神先准备我们。神可以用他的儿女，对不起，神可以用他的孩子，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神可以用那个孩子来攻击父母，让父母倒，神可以用那个魔鬼，也可以用见到父母来攻击他儿女。所以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我们眼睛要得看见。模糊的基督徒就是不长进的基督徒，只是要救恩，啥都不要。他要他自己的东西，他要钱，他要他自己事业，他要自己家庭，他很保护他自己所有的。求神怜悯我们。基督如果只是在我们生命锦上添花，只是装饰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告诉你，基督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他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他只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想一想，自我省察，我在神的面前，教会有祷告会，我为什么不能去？什么原因？教会有主日学，为什么我不要学习？我把我孩子送去哪里？我把我孩子带去哪里？父母亲有责任，不要等到让孩子来跟父母亲讲，爸爸，我要去教会祷告会，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 Children in this age care about your salvation. Children care for your salvation. Care for God have saved you. You need to follow Christ. You need to care about your salvation. That is your salvation. Your parents cannot save you, but Jesus Christ saved you. 你父母不能代替你上天堂，你父母不能够爸爸我上天堂，我拉着你的脚跟我一起去。 No， 救恩是个人的。孩子们，你们认识耶稣，你们要去长进，要去学，要去认识神。知道孩子们功课很重，但是不要忘记去读经，不要忘记学神的话，不要忘记祷告，要每一天学习过日子，从小能够慢慢开始去认识上帝，不要成为一个 blur Christian， 一个模糊的基督徒的眼界，没有用。我们看下一个，清晰的眼界，神要的是一个清晰的眼界。What God wants is a clear vision. What God wants is a clear vision. 神要一个清晰的眼界。所以耶稣基督在跟他说，我医治你，你就复原了。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他看得清清楚楚。请你看25节，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Verse 25, then Jesus laid his hand on his eyes again, and he opened his eye, his sight was restored, and he saw everything. He saw everything clearly， 一切都清楚了。这个就是长进的基督徒。长进的基督徒就是成熟的基督徒。长进的基督徒就是成熟的基督徒。A clear vision Christian is a matured Christian。模糊的基督徒是不成熟的基督徒。A blurred Christian is a immature Christian。所以我们有的选择，我要成为成熟基督徒，还是我要成为不成熟的基督徒？如果救恩在我生命是很宝贵的，我一定要去增长，我要叫长进，我要去学习，我要去认识，我到底认识这个上帝吗？我告诉你，一，我们就给神来到使用；二，我们就是给魔鬼利用。There's no other choice， 没有其他选择。一，我 once we be used by God to be blessing for many people。Else we will be used by Satan to destroy the work of God, to destroy the family. 我们只有两个在我面前摆着，给被神使用，还是给魔鬼利用。我告诉你，魔鬼最喜欢迷迷糊糊的基督徒，他最喜欢利用这种基督徒，因为你不会抵挡他，你看不清楚，像婴孩一般。所以长大了，我们就会开始来认识神。所以这五节的经文，耶稣医好伯赛大的盲人，这是告诉我们重要的信息。门徒，你们还不认识我，他们是模模糊糊，所以需要他们不断的去长进，去认识。等他们能够认识主过后，你看到当耶稣基督被钉复活过后，门徒每一个门徒都为主殉道，每一个门徒。为什么他们愿意？请你看，弟兄姐妹，请你不要忘记耶稣这里怎么说，请你看34节，请你看三十，我们一起念来，我们站起来念。Let's arise, we're going to read verses 34 and 35, 我们念34、35节，一二念。 于是要众人若有人要 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请坐。只有成熟的基督徒，只有眼界清晰的基督徒，能够愿意背起十字架。舍己背起十字架，路加福音说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就是说清晰成熟基督徒要付代价，要付代价。 We need to pay the price to follow Christ. Salvation is free， 救恩是免费白白的， But salvation is not cheap， 救恩不是廉价的，要付代价来到跟从主。我要付代价来到学神的话，我要付代价来参加主日崇拜，我要付代价来到祷告会，我要付代价来参加主日学，我要付代价来参加生命团契，我要付上我的代价，我的时间，我要付上这一切。我不要成为一个模模糊糊基督徒，我不想这样下去。如果你愿意这样的，我感谢主。但是如果你还是觉得说我挺好的，我现在自由自在，牧师，我们可以信耶稣，但是不要迷信哦。牧师，我们可以信耶稣，但是不要狂信哦。牧师，我们可以信耶稣，但是不要疯狂哦。我求主可怜你，我为你祷告，因为你已经开始给魔鬼利用了。谁能够在今年里面能够坚持走完，我不知道。我说今年是一个很困难的一年， This year is a very difficult year， 有很多很多的挑战，你们拭目以待。神已经给我们准备清晰的基督徒的眼界，就是成熟的人要长进，要背十字架，要跟从主，要认识上帝。真的这么困难不能够来认识主吗？那你要认识什么？每天要认识你要赚多少钱，要挣多少钱，每天安排孩子的什么活动，给孩子忙得不得了，然后还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已经很累了，他不想再来了。我告诉你， 我们小时候没有好好培育他，有一天他长大了，他说我不要耶稣了，那时候你就知道神用什么方法来到给我们回应。可能已经太，那时候已经要悔改已经太晚了，孩子已经走向世界里面。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日子只有那十二年十几年，不多。孩子上了14、15岁，他已经开始要离开父母的这种的权限。我们能够跟孩子在一起的最多顶多那是23年吧，做我们父母应该要做的，我们有责任。神会跟我们讨，我给你的产业你怎么看待？你这样来的看我的孩子，我这个是我的产业，神一定责问我们怎么样解释。有些父母没有办法回头，孩子已经大了，只能够留恋为他们祷告。我今天有两个呼吁，第一，我盼望神的话语向每个人说话。如果你愿意在今天你听见神的话语，你愿意成为一个清晰眼界的基督徒，你愿意成为过一个成熟基督徒，在神面前做个解释祷告。新年在神面前立志，神我愿意，但是我不能，我给你，求你给我力量。如果连愿意的心都没有，我求主可怜，我以上帝慈悲来劝诫你赶快回头。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做这样祷告，我说不要看左，不要看右，不要看前，不要看后，看我们自己，那个是你根深救恩基督在我生命，我在乎到多少，我在乎到什么程度，我在乎吗？第二个，如果当中你还没有信主，我盼望你来认识耶稣，让神自己福音的真光照耀你，使你眼睛得看见，使你进入神的国，开始一个模糊的眼界，慢慢你会进入清晰眼界，但是需要付代价。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付代价，成圣，我们信主过，我们进入成圣的过程需要付代价，需要跟神去祷告求神帮助。救恩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救恩是完全神的工作，但是成圣我们需要有责任的。我需要给你们知道，成圣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人有责任，神会做他这部分，但是我们需要跟神回应，我们要跟着神的脚中走。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这个是人的责任，要背十字架。但是我告诉你，有些错误的教导，甚至有些很著名讲员告诉这些基督徒，他说哦，成圣是神的事情，人不需要做什么的，这个是一派胡言。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跟从主，耶稣说跟从，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神就要看你肯不肯听，肯不肯顺服。成圣在神面前，基督徒是有责任要呼求神，跟神摔跤，跟神说我要脱离罪恶，我要过一个好的生活，我要荣耀你，求你给我力量。我们站起来。 Yes, arise。神的话语，今天信息是一点钟。神要我们开我们眼睛，我今天要成为眼模糊的眼界的基督徒，不成熟的，还是我要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我要进入那种清晰的眼界，我要看得见，我要认识我的上帝，因为我要被神来借着我来祝福别人，我不要给魔鬼利用来到破坏神的工作。这个是个很谨慎的事情，看重自己在神面前，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你自己跟神祷告。如果你愿意，你求神给你力量，你立定心志，神我要成为一个这样的基督徒，我信主这么多年，其实我不认识你，我不想我自己这样下去，但是要有行动。你光说你祷告你没行动，那个也是骗自己。你跟神面前，你立志了，求神给你力量去行出来。我要参加教会的聚会，我要跟弟兄姐妹过教会的生活，我要去爱主，我要去认识主，我要去爱人。请你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一起开声祷告，求人 please pray, though you are young, pray to God. God, I want to open my eyes to see clearly as possible. I want to know you. I want to follow you. I want to follow you. I want to follow your way. You are my Lord, my Savior. I love you. I want you to come and help me. I don't want to be used by Satan. I want to be used by you. I can be blessing to many people for your glory. Pray, children, pray. Teenager, pray. 每个人开声祷告。最后，我以上帝的慈悲和怜悯奉劝所有做父母的，孩子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只不过是养育他们。孩子如果愿意来爱主，要跟从主，你要鼓励他；孩子要来认识主，要来参加教会聚会，你要支持他，不要拦阻孩子到神的面前，这个主不喜悦。我相信上中神在向你说话，神知道你们一切的事情。如果你做丈夫的，你要鼓励你的妻子来教会；做妻子，鼓励你丈夫来教会。一家人在神面前过一个敬虔的日子。今年是一个很困难的一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战，魔鬼不断要利用这些人来到把他摧毁了生命。但是神已经给我们知道要怎么跟从主，求神保守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听见，我们知道我们亏欠，我们得罪你，求你赦免，求你洗净我们一切不义，求你纪念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也要长进，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基督徒，我们要过一个荣耀于生活的基督徒。我们眼睛要得看见，要得清晰，使我们明白基督是我生命的一切，因为你是我的主，我的救主。求你给我力量，我没有能力，我非常软弱，我们需要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求圣灵加添力量给每一个在座弟兄姐妹，跟每一个孩子，跟老老少少的每一个人。求圣灵特别的眷顾跟眷顾他们，保守他们的灵魂，保守他们的生命，直到走完你要我走的路程。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求神帮助我们专心仰望摆在我们前面的基督，让我们奔跑跟随你，赐福我们今年。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会众请坐。我请诗班跟诗情到台前来，我们这时要准备心，我们要一起来纪念主，我们要领圣餐。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要来一起同心来纪念主。我们要纪念主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尤其是他的救恩的作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人。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便永远不死，这圣经的教导当中，牧师要开始一个邀请。如果你今天仍然在不幸的当中，仍然故意的过背逆神的生活，你不愿意来到诚心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你没有活在神的恩典之下的人，这个圣餐、这个饼、这个杯会给你带来更重的刑罚。我劝你，我真心劝你，你今天暂时不要领圣餐。 对于那些已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救赎主，你愿意背起十字架来学习天地的跟从主，愿意舍己跟从主来尽心爱主爱人，照着神的自己的心意来到畏罪忧伤，诚心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在神面前，你在主面前承认自己有罪，得罪神也得罪人，你有相信耶稣基督，你是真心悔改的人，你蒙主的拯救，重生得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救赎主，而且也在正统的教会受洗过，这些弟兄姐妹全都受到邀请，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到神的施恩的圣坛座前。最后，有一些基督徒或许你信心软弱，你好苦啊，我好苦啊，我愿意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愿意做的我倒不起爱去做，我每一天都有我的罪，我残忍的罪，我很正常，但是你仍然是相信信靠基督的人，信心软弱每一个人都会有，包括牧师，灵性软弱灵性下滑都会有，今天神要坚固你，神要加强你的灵力，神要给你力量，透过这个圣餐，神要使你的灵再次提升起来。这些兄姐妹，你全都受到邀请在神的面前，所以我恭请所有刚才我所讲的这些兄姐妹，你们按着待会同心同工带领你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圣餐的施恩座前来到围圈，众儿女在神的圣餐面前围圈，因为是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领圣圣餐纪念主，请司仪开始唱喜恩典，请同心同工到前面来。 Thank you. 听我念神的话。哥林多前书11:28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29，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人。我要我们每一个人在兄姐妹，我们学习慎重的在神的圣坛坐前，请不要在神的面前装假，检查人心的上帝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知道我们脑袋里面想什么，心里面想什么。请不要在神面前装假，要的话就好好在神面前一起我们学习同心，真诚的认罪悔改。你又犯了什么罪？神光照你，看见你什么？我看见我什么？在神面前好好的悔罪。因为圣经说，吃喝自己身体，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求神可怜我们，我们要慎重在神面前，不要态度轻率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是轻慢不得的上帝。如果身体许可，在神面前下跪；如果身体不许可，你可以站着。你自己在神面前下跪站着，这是你跟神的事情。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诚心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祷告，诚心诚意的在神面前悔罪。多少的亏欠，在一年里面，多少的得罪上帝，多少的亏欠，多少的羞辱神的名，多少的在众人面前你有见证。多少的我们得罪的神，得罪的人，今天在神面前好好一起来祷告。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说敬畏的主啊，你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上帝。我们一举一动内心在行为思想各方面你都知道，我们无法躲避，无法隐藏，因为你知道一清二楚。我们唯独在你面前承认，主是我们得罪了你，我们亏欠了你，我们犯了许多的罪，任意妄为的罪，行己意而行的罪，偏行己路的罪，不听从你话语的罪，常常故意任意妄为，我们真的是冒犯了得罪又圣洁的主。主，我们不敢站在你面前靠着我们自己，我要求你按照你自己丰盛的慈爱跟怜悯，我们的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主啊，我们圣洁的主啊，求你洗净我们一切所有各方面的不义，赐我们清洁的心，让我们里面有真实的灵，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再沉睡，苏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眼睛都看见，帮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重新得力，好好的过日子，来到近前度日，因为你是我们的主，除了你以外，我们别无拯救。 阿门。 求主你纪念每一个人在你当中的面前的祷告，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那舍罪的平安在我们心里不断的给我们力量，加添给我们信心，使我们懂得如何奔跑来跟随你，忠心来到背起我们十字架，舍己来到跟从你的脚步。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的信实，感谢你，你是圣洁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真真实实在神面前，借着耶稣基督圣经的教导，我们要领受他的饼，领受他的饼。他的身体是为我们破碎，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命，在我们生命里面为我们破碎，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我们。因为这个救赎的代价，这个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什么都不配的。 你主拣选了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要存着感恩的心来到纪念，我这时刻我们专心仰望，仰望耶稣基督，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一表示他的身体，他注谢了，他去掰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我的圣者的身体，这是耶稣基督唯一的一个身体，但是他愿意掰开为我们舍，他说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一个目的，为的是要纪念你，我们要纪念你，我们在神面前默想，请诗班唱奇异恩典，每一个人默想一年里面2022年神也没有亏欠我们，神也没有看过我们，神把救恩临到我们，难道我们不能够向他献上感谢，以感恩的心来接受。我请同工把这个东西去 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来悔改，愿意来归向你。 是， 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也纪念你在马哥西马言说，主啊，当你面临这个苦悲的时候，主啊，你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说不要造我的意思，乃要造父神的意思。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以前瞎眼都看不见，现在你开了我们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光。主啊，我们有时候还在迷糊当中，我们眼睛看不见，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帮助，赐我们的信心，赐我们愿意在你这里面来得到建造。主啊，你真的是在新的一年当中，你看过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摆上的心，主啊，让我保守自己心，主啊，你亲自带领，圣灵请亲自带领，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愿我们愿意付出代价来跟从。 阿门。 主啊，让我们在各种啊困境当中，我们满有盼望。主啊，我们有爱神爱人的心。主啊，我们有个指望在你那里。主啊，谢谢你，真的感谢赞美这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我们一起同心来领受主的饼。圣人，你们在神面前，我们专注知道，不是动物的血，不是人的血，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灵。如果他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还是一样的冤枉离开神的面，因为他亲自流血，是圣子，而是耶稣基督圣洁的血。为我们而流，而且从此因为这个血成为一个立业的记号，他以他的血一个新约，就我们的纪念。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你们每逢吃的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我们以感恩心来到要领受主的杯，我请同工们把杯分出去。同领一个杯，一表耶稣，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同领一个饼，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个合一的肢体，不分彼此，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肢体。请示范继续唱诗。 Thank you. 有没有谁还没拿到杯？还有谁没拿到杯吗？ Eternal Triune God, 永恒三位一体的神， we thank you for the cup we are about to partake in. 我们感谢你，为了我们将要领受你的杯，献上感谢。 The night before the cross, you Lord Jesus, you took the cup and shared it with your disciples. 在上十字架前的晚上，耶稣基督你自己拿起杯来与门徒分享。 This cup is a cup poured out for us. 这是为我们倾倒的杯。 It is a new covenant in your blood. 这是用你血所立的新约。 It is a cup of forgiveness of sins. 这是赦罪的杯。 Our sins are many, we cannot count them. 我们有太多的罪孽，没有办法数清楚。 But your blood is so much more precious. 但是你的宝血比我们罪更加的宝贵，更加的大。 Your blood covers all our sin. 你的宝血掩盖了我们所有的过犯和罪孽。 So today, once again, we remember the forgiveness of our sin through your blood. 我们再次的想起你赦罪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So as we partake this cup, please remind us again how great our sins are. 当我们再次领受这个杯的时候，要提醒我们罪恶在你面前有多么的大。 Please remind us how great the salvation you have purchased for us through your blood. 也恳求你提醒我们，你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所救赎的工作有何等的大。 Your blood is despised by the world. 你的血是被世人所藐视的。 The world who is rebelling against you. 是那些世人所反抗敌对的。 But your blood is so precious to your children. 但是你的宝血对你的儿女们来说是如此的宝贝。 As we drink this cup, we remember your death. 当我们喝你做的杯的时候，我们纪念你的受死。 As we drink this cup, we confess and believe that you are coming again. 当我们领受这杯的时候，我们相信并承认你会再来。 We long for your coming. 我们渴望你快来。 In your holy name, we pray. 奉你圣名祷告，阿门。我们以感恩的心一起领受主的杯，一起领受。今年是2023年第一个主日，神的应许从不落空，神的话语赐给我们，他其实在保护着我们每一个人，他走在我们前头，我们走在他背后，我们不要尝试走在他背后，他会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年。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不要把盼望寄托在人的身上，不要把盼望寄托在牧师身上，盼望把我们终极的盼望寄托在神的身上，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会带领我们，无论遇到怎么样一个困难，一个的创伤，怎么样艰难，我们知道一句话，我与你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做一个感恩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圣餐，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纪念你，这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相信你大能的手会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走在自己的身走在你旨意当中，无论前面的风浪有多大，无论前面的挑战有多大，我们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走在我们前面的上帝。我们恳求你牵着我们的手，联系我们的心，使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在基督耶稣里不断的茁壮的成长，在信心、爱心、行为上都做众圣子的榜样，给我们力量来到胜过罪恶，给我们力量来到对付我们残余的罪， 给我们力量来到更奔跑的跟随你，更给我们力量常常来到亲近你，因为你是力量的源头。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帮助唯有从你而来，因为你说我们的得帮助是在乎那造天地之耶和华的你，就是我们专心仰望你，把每一个人的家务交托在你恩手当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感谢主，我们平安回到原位。 会众请起立，下面是我们宣告信仰告白的时候，请打开手册第十页，我们一起宣告使徒信经，预备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以圣灵感孕， 从 圣人的母 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从第三天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赞美诗，何等奇妙的救主，活页第十一页，何等奇妙的救主，诗情。 Thank you. 续保持站立，我们为奉献一起同心的祷告。我们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新年伊始，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数算你在2020年对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保守，对教会的保守，尤其是在属灵上对我们的保守，让我们真的是爱慕你的话语，长大成人，不再做婴孩的样式。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本无力去爱，终极的原因是你首先爱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爱，让我们在2023年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真的是更加的爱你，行出来更加的爱你的教会，把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纳入耶和华神你自己的粮仓，让教会有粮，让教会有能力来开拓在神国中的圣功。我们满心欢喜，感谢赞美主，愿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牧师祝福。 神的儿女在神面前，我们专心仰望耶和华神，等候他在我们面前的赐福。请 AV 弟兄圣经，我们同心领受神的赐福。请专心仰望耶和华神，抬头仰望，专心仰望主，因为是主赐福我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lift up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Amen.请大家坐下。有请大家翻到活页的第13页，下面是我们的家事报告时间。首先呢，下个主日1月8号，牧师正道的题目是，继续回到约拿书第1章第6节，一场神圣的风暴。我们报告的第二个事项呢是。因为下周我们要回到我们2235来敬拜，为了确保主日敬拜的这个秩序跟安静呢，请当天因故晚到的家庭啊，请大家要按照师事说，配合师事，因故晚到的，大家要坐到靠近门口的最后的这个两排的椅子上，然后我们有师事来帮助你来坐到最后面的椅子上。第三呢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拿的这个更新的主日崇拜的手册，感谢主，我们今天是我们第二次的用新的敬拜的程序来崇拜主，每人一本，除了每个人要必须一本，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这个手册呢，除了用于我们主日的崇拜之外呢，大家不要把它扔掉，扔进垃圾桶。大家鼓励大家带回去呢，我们用于接下来一周家庭祭坛，我们个人的崇拜或者家庭的崇拜。里面我们每一个这个崇拜的程序啊，都有敬拜的诗歌，有代祷的事项啊。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接下来的一周，我们用于家庭的崇拜。下面第四项呢，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教会有很多新朋友，如果大家需要交通啊接送的话，请大家联系林元林弟兄，林弟兄的联系方式就在这个单张上。第五项呢是鼓励弟兄姊妹们出席啊 今年2023年1月7号，就是下周六的9点年初的进食祷告会，你们便如神，让我们这个开恩仰望主的开恩怜悯，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来寻求主。因为这次祷告会呢，也是牧师根据今天的马可福音8章的一个延续，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们要参加，牧师会带领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下面呢是牧师会在1月8日为大学生、在职青年和单身的弟兄姊妹祝祷啊，请大家请大学生、在职青年和单身不要错过下周的这个主日的敬拜。第七呢是1月15号下午3点呢，核心同工有核心同工会啊，请核心同工也准时参加。第八项呢是1月15号的崇拜结束后，牧师呢会做半个小时有关回归圣经、真假悔改、神学讲座、开卷考试的简介啊。感谢主呢给我们教会预备了神学讲座，然后大家也把自己的名字啊已经 check 过了。然后牧师呢会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网上的一个10道题的一个开卷考试。最后一项呢是教会将于2023年的12月24日举办洗礼，现在已经开始报名。我们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2023年的5月7号啊，有意向来报名洗礼的，请向我来报名。好，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来一起敬拜主的，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名字，来自哪里啊。首先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都是老朋友。好，我中间的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没有。3、2、1，没有。啊，我的右手边有没有？这边。这边也没有，是吧？好，下面是我们大家主内问安的时间啊，请大家起立，向你左手、前后、左右的弟兄姊妹们问安，沙龙。感谢主。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神。神是我们独一的神，独一的主。神也赐给了我们美好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渴慕他。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感谢神赐给了我们教会美好的团契，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耶稣基督里一同走天路，一同共同成长。我们感谢主。下面有请牧师为青少年和孩童来祷告，也请家长把你的孩子带到台前。 Now is the time to pray for all the children. Invited all the children, we bear your Bible card and we will be distributing the new Bible verse today. 请父母把孩子的经文卡带上，孩子到前头来。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一个圣经卡，拿到经文把马上就放进去里面。 invited all the children to come forward, please.好，来，请 AV 弟兄翻开，来，你们站前面来，靠近一点 ，come closer, please。好，我们先来读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我们念两遍，来 ，Children are you ready? One, two, read.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再来一次。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You look like you are already hungry now, no more strength. 肚子饿了。啊，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来。我要这个新的经文。哦，什么？好像有点像原文的这样。我不晓得。好，来 ，I want you to read. This is taken from Psalm chapter 19, verse 8. Psalm chapter 19, verse 9. 好，来 ，I want you to read two times. Right, one, two, read.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clean, enduring forever. The rule of the Lord is forever.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clean. One, two, go.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clean, enduring forever. The rule of the Lord is clean. All right, now.请翻开我那个 slide， 我给他们大概稍微讲解。Our children look at the slide.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clean. What do you mean by the fear? Fear means respect, honor God. Now the psalmist now used from the word of God now become the fear of the Lord. Eventually,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referred back to the word of God.Okay,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referring back to the word of God. But now the psalmist used another illustration. He said that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clean. What do you mean by the fear? Fear means respect, a right attitude towards God. Children, look at his slide. Please learn. The fear of the Lord means a respect, honor towards God. This is a right attitude before God. Clean means pure, no sin.And the word of the Lord and the fear of the Lord will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lead you to sin. Because God is holy. So how do you avoid from sin? Fear of the Lord. When the fear of the Lord in your heart, you will away from sin. Amen? Amen? Amen. Right, I'm going to pray for you. 来，弟兄起来，我们为这小朋友们心上面祷告。他们遇到的挑战甚至可能比我们更大，他们遇到的冲击可能比我们更大，他们需要我们的祷告，需要教会的为我们祷告。来 ，close your eyes, bow your head, hold your hand, receive the blessing from the Lord. 来，站好来祷告了。Lord, I pray for all the children that standing, all the teenagers before you, they are belong to you.Lord, I pray that, Lord, we try our heart as one congregation to pray that keep every one of them a fear of the Lord. Keep the heart of the fear of the Lord into their heart. They will always, from this moment onwards, to learn how to fear the Lord in the way that you got in your plan for them. Let them be strong in the word of God, that they always be strong in the fear of the Lord, as your fear of the Lord is clean.Keep them away from all the harm and evil and all the temptation. Deliver them from all the work of the Satan. Presence be with them. Your holy presence always keep them so that they will not purposely sin against you and bring shame to your name. Lord, let every child of you always glorify the name of God, even from this age.Lord, we pray for your special protection upon them, your providence upon them, supply all their needs, that they know that you are their God and they are belong to you. Lord, we thank you. We lift up all the children before you and the teenagers before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we pray. Amen. God bless all of you and lift up your hands. I want you to say, 感谢主 two times, one, two, go. 感谢主 one more time. 感谢主 God bless all of you. 请坐，回坐，回坐，请坐。 有请会众起立，请大家打到崇拜手册的第十页，我们大家一起恭诵主导文。请大家打到手册的第十页，我们大家一起恭诵主导文。预备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颂。阿门。会众坐下，默祷后散会。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请今天参与服事的圣工人员来到前面，我们一起来做感恩祷告。